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作者尾鱼，制作生之忧，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龙骨焚香》第四篇，山胆，第十三集。 据说呀，三姓各有祖师爷，这祖师爷也就相当于我们山鬼的祖宗奶奶。这三位祖师爷在古早时深入江流，发掘出不少适合在水下藏物的隐秘所在，这样的所在称为金汤穴，取其藏匿珍宝，如成金汤之意，也暗示着这样的所在固若金汤。三姓所有的金汤穴加起来汇成了一本金汤谱，下水置放珍宝就叫锁金汤，顾名思义，到期把财物取出交付给客户，这就叫开金汤了。 这就叫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了。应该有很多人不择手段想要得到这本金汤谱吧？ 是啊，古代的时候装备和技术都还跟不上，即便有人眼红觊觎也是有心无力。现在不一样，什么潜水设备、氧气瓶林林总总，把人的生命往宽险处无限延伸。 哼，这个你就想错了，得到金汤谱，知道某笔财富在什么位置，没什么用。打个简单的比方，你打听到一个人的住址是北京路十号，但按照这个门牌号找过去，一定能找到他吗？如果他虽然每天都从十号门进出，但是根本不住这里呢？他的确要进这扇门，但进去了之后，还得走地道、翻墙、穿三道街、拐七条巷，这才是真正的去处。 也就是说，金汤谱标注出了水面上某个确切的下水点，但你从那个点下去根本找不到任何东西，因为入水之后还要在水下穿沟过河，走一段很复杂的路线。 孟千姿点了点头，他还挺喜欢这种躺着说故事的感觉的，说一段停一会儿，听他们发问提出看法，有张有弛，还挺放松。 为了宝藏也算是费尽心机，小心谨慎到了极点，连路线都不肯用书面形式记下来，只给个假门牌号。那这路线是靠背的吗？啊，就好像某些少数民族没有文字，没有书籍，但有口口相传的谣歌。 背下来也不保险啊，被人抓了去严刑逼供，秘密照样守不住。 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了，没人知道水下的线路，即使是现在水鬼的当家，也不知道三位祖师爷留下了三块祖宗牌位，简称祖牌，水鬼下水开金汤的时候要抱着牌位一起下。 抱着牌位？ 你这不太尊敬先人吧？祖宗牌位那都是烧香供着的，你这抱来抱去的，这你不忌讳吗？ 还没说完呢，耐心点儿。这个呀叫请祖师爷上身，他们入水之后把祖牌贴上额头，据说就会被附身，轻车熟路地找到金汤穴的位置，或开或取，完成所有的操作，最后出水。但是事后水底下的这段记忆对于他来说是完全空白的，根本不记得。他们尝试过一些方法，比如派人跟踪啊，使用水下摄像机去拍摄呀，都没有用。一般人没有水鬼的能耐，在水下待不了多久。你说你硬要较劲儿，带十个八个氧气瓶去跟，那这金汤绝对开不成。至于那些电子设备，不管是手机、相机还是摄录机，防水措施做得再好，都会失灵。 这话说完，有好一会儿没人吭声，大概都在尝试着去消化理解。顿了顿，江恋冒出一句： 附身？难道祖师爷的鬼魂就在那祖牌里头吗？ 孟千姿笑了，他第一次听到这故事时也是这反应，甚至比江恋说得更直白，当时他就直接问了孟劲松： 他们那祖牌里是有鬼吧？ 绳床一阵晃动，连带着吱呀乱响，这是神棍亢奋地爬起来了。孟千姿和江恋都对神棍还不太了解，假以时日他们就会知道，这是这位专家要发表高论的前奏。 说到鬼，我必须要向大家解释一下，到底鬼是什么。 孟千姿没见过一开篇就跑题的。 我们谈的不是鬼。 哎，不不不，孟小姐，你耐心点听下去啊，就知道我没有跑题。关于鬼啊，我在很久以前就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理论啊，当然也不全都是自己的啊，部分借鉴了牛顿的能量守恒定律。 啊，牛顿这来头是挺大的，关键是怎么会跟鬼挂上钩的？要不听听看。 鬼在我看来啊，就是一种脑电波，一种能量。所谓的附身，只不过是这个人的脑电波刚好跟被附身者的脑电波的频率契合得上而已。中国古代有阴阳双鱼太极图，强调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什么意思？就是说万物要阴阳调和，达到一种正负平衡的状态。我们再来说人，何为人？物质和精神要并举，身体和灵魂要并存。身体为正，灵魂为负，缺一不可。只有身体而没有灵魂，那叫行尸走肉；只有灵魂而没有身体，那叫什么？总之都不能称之为真正的人。也就是说，一正一负，要么都存在，要么都不存在。如此世间能量方能守恒，这就是牛顿的能量守恒定律之灵活化用。 孟千姿听得半懂不懂，但神棍居然还拽上了文，这让孟千姿略生出点敬畏来。江炼想说什么又忍住了。 唉，牛顿要是知道神棍这么会用他的能量守恒定律，不知道是欣慰还是崩溃。 下面我们说回正题，人死之后是否灵魂马上消减归零了？我认为没有，因为人的身体并没有马上死透，还有残存的生物电。根据能量守恒定律，那灵魂也没有完全的归于虚无，也还残存了那么一点点，因为要互相守恒。要知道古代是不火葬的，人咽了气之后，尸体放在那儿，一点点的让它死透，灵魂也就那么一点点的消散。什么时候完全消减了呢？古代有一个专门的说法，头七，头七之后才终于死心了，接受这人确实已经是去了，于是七天之后一切归于虚无。死亡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瞬间，就如同人的出生要经过漫长的孕育，人的死亡，我认为从开始死亡到彻底死亡也是一个过程。 江炼的皮肤上起了鸡皮疙瘩，平心而论，他并不完全认同神棍的说法，但其中有那么一句两句确实会让他忍不住深思。孟千姿也没有说话，他想起了刘胜，那割喉的一刀可能在另一个角度真的只是开始死亡吧。 以上是大致的规律，但这世界总会产生一些意外，比如说那些含冤莫白惨遭凶死的，这样的人死前的精神活动会分外的剧烈，即便身体已经走了，灵魂还能够再撑个三五年， 导致暂时性的能量不守恒，只是暂时性的啊，不影响总体结果。最终，这种失去了载体的残存的脑电波和能量，一定是在慢慢消弱的，且越来越弱，直至消失。 讲了这么久，终于出现了正面的回应，神棍大受鼓舞。 那么我们回到开始的话题，小恋恋说祖师爷的鬼魂在祖牌里，孟小姐，水鬼的祖师爷距今有多少年了？ 应该跟山鬼差不多，总得2000多年了吧。 2000多年了，祖师爷的鬼魂这是怎么解决能量守恒这个问题的？除非他们的祖牌有问题，叫我说那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祖宗牌位，极有可能是个载体，跟人的大脑一样复杂，可以盛放甚至长久保存人的意识，或者说是个胎体，总之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神奇物质。 这个我不太确定，不过听他们的说法，祖牌的物质的确很特殊，就目前所知，火烧、刀砍、水浸等等都没法对它造成损伤。 果然我的推理真是缜密细致，这是理论水平又精进了。 他想趁热打铁再发挥两句，又觉得要说的已经说完了，于是重新躺回绳床里。 啊，孟小姐，啊，你继续吧。 我靠，打断了这么久，洋洋洒洒说了这么多，还让我继续？我哪记得我讲到哪儿了？ 你讲到水鬼要抱着祖牌下水，但对下水之后发生的事情完全没有记忆。 孟千姿接得上了，他组织了一下语言，继续往下说。 哦，虽说呢，有些水鬼觉得古怪，但反正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法子，又能挣到巨额的报酬，所以他们也就这么一代传一代的操作下来了。然而，大概是从100年前开始的吧，状况出现了，他们开不了金汤了。在他们的说法里，这叫翻锅。翻锅可不是好玩的事情，他们帮人保管财物，收取巨额报酬，一旦交不出财物来，这赔偿也是天价。好在呀，这祖师爷留下了话，似乎早已预见到这种事情的发生，说是可以去昆仑山下三江源头找一个深藏于地下、经常会变换位置的地洞，又叫漂移地窟，只要找到了地窟，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水鬼纠结了三姓人手，兵分几路，一探漂移地窟。他们在三江源一带做地毯式搜寻，其中的一路可能得有上百号人吧。你别说，还真的找到了那个地窟。 虽然他陈述的平静，但江恋还是自他的语气中嗅出了些不祥的意味。 出事了。 是啊，那一路人几乎全军覆没，当场死了一多半，据说都是皮焦肉烂、肢体扭曲，甚至有骨头疯狂生长、戳破了皮肉的。救回来的那一小班，在接下来的10多年里也都陆陆续续死了，可以说是无一善终吧。 这是遭受辐射了，还是中了什么厉害的毒啊？ 那次之后，水鬼伤了元气，安静了不少年。但你们也知道，这种事儿不弄明白究竟是掀不过去的。1年前呢，他们又大举前往三江源，二探漂移地窟，这一次同样是伤亡惨重，还失去了当家人丁盘岭。不过总算是有些进展，他们在地窟里发现了很奇怪的东西，说是跟祖牌的材质是一样的。水鬼接二连三遭遇灭顶式的打击，不敢再轻举妄动，只是派出人手一直追踪那个漂移地窟的下落，对外一直宣称是做地质考察的， 几个月前，也就是二探漂移地窟一年之后，他们驻派三江源的一个小分队再次无一生还。 这怎么回事？怎么又死了？ 神棍差点跳起来了，他是真替水鬼这帮人着急，但孟千姿却答非所问。 但是那个营地多出一个人了。 谁？ 失踪了一年之久的水鬼的前任当家人丁盘里。 他又回来了？他这一年都去哪儿了？就活在那个漂移的地窟里吗？ 孟千姿还是答非所问。 发现丁盘岭的是一个当地藏人，他跟那个营地的人是好朋友，当天是给他们送羊肉去的。据他说，当时原本热闹的营地空无一人，却多出了这个丁盘岭。丁盘岭告诉他，营地的人都临时外出考察去了，自己是新来的，在这留守。那个藏人也就相信了，放下羊肉之后开着摩托就走了。开出了一段，想起有件事忘了问，又折了回去。这一次营地里没有一个人了。 那丁盘岭呢？跑了？ 死了。 据水鬼后来说，现场有很激烈的打斗痕迹，但丁盘岭是自杀，所有的脚印、抓痕、血迹都来自他自己。看起来他想拼命地杀死自己，同时又拼命地反抗，最终还是死了，一柄尖刀插喉而过，一大滩鲜血旁有他手指蘸着鲜血书写的三个半字，那三个字是找山鬼，那半个字是帮。帮是帮字的上半部分，所以很大的可能那是一个没有写完的帮字，帮忙的帮。 如果不是有丁盘岭这三个半字的流书，以水鬼之封闭，大概永远不会踏入山鬼的门。 来的是一老一少，老的是个年近八旬的老太婆，叫江太月，带了个二十来岁的年轻男人，样貌是秀气漂亮的那种，发型还挺潮，鬓角剃得只剩下一圈泛青发茬，脑后扎的小揪揪上插一朵穿花蝴蝶，名字也跟蝴蝶有关，叫丁玉蝶。据说丁玉蝶是继任掌事者丁盘岭的接班人。那次见面的场景现在想起来还觉得诡异。 当时是静松陪我进的会客间，考虑到毕竟是双方重要人物会面，就让其他人回避了。 一进去，那个江太月和丁玉蝶就都站了起来，只生硬地寒暄了两句，很快双双低下头去忙着拆桌上的礼盒。 啊，孟小姐，我们初次上门带了礼物来，你看喜欢不喜欢？ 礼盒拆开，一样一样往外摆，只不过是些鱼干特产，孟千姿便有些不自在。 我倒不在意礼物是什么，但是初次见面送这些不值钱的玩意儿，是看不起我呢，还是真不懂人情世故？ 这个呢是小银鱼，炒蛋最合适。这个是金钩海米，一等一的，比市面上那些强多了。还有这个江瑶柱，口感很特别。 江太月给孟千姿一样一样介绍特产，他说起来没完没了，孟千姿正不耐烦，孟劲松忽然轻轻扯了他一下，示意他看那个丁玉蝶。寻向看去，那个帮江太月拆礼包装的丁玉蝶已经分了只手出来，正拿笔在白纸上写字。他写的时候眼睛并不看纸，仍盯着礼盒，写好之后纸张调转朝向孟千姿这头，那行字是： 不得已有人监视。 孟千姿和孟劲松对视了一眼，都有些不以为然。 哦，懂了，有人在监听，所以他们要顾左右而言他，纸上落下的才是正题。但既在监视，他们搞这种小动作还不是会竟被看了去吗？而且不管水鬼遇到了什么麻烦， 又正被怎样的棘手人物跟踪监视着，这可是深贵斋，任他通天本领也没法在这做手脚。 还没来得及开口，丁玉蝶的第二行字已经写好了，同样推转过来。 对方不是人，在我们身体里。 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原著尾鱼，制作生之忧，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